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关店回家忙相亲，告示一张惹回音，街坊四邻写祝福是组团逼婚，有的拼。各位看官，这农历新年不知道您各位过得怎么样啊？发出去多少红包，又被七大姑八大姨逼婚了没有，也不知道此刻的您是否已经从这些热闹的关注里面得以脱身，又或者说即便开始了新一年新一轮的忙碌，依旧还是要为此烦恼，为他伤神。那么今儿不如就来听一听我们的这个故事，说不定最后的结局啊会让您会心一笑呢。 爹，老爹，老爹， 儿啊！ 你说你刚吃了晚饭，别老那窝着。 那我干什么？我 出去遛会儿弯儿去呀。 蹲着，我 蹲着也不行啊。 着 空着多难受啊！ 我空着， 您倒立也受不了啊。 那我倒立。 别说什么来什么呀， 儿子 啊。 嘿，那咱们干嘛去呀？ 出去溜达溜达呀。 哎呦，我 老话说得好嘛。 怎么说呀？ 饭后百步走，能活29， 多少？ 对不对？ 多少？ 这39， 我还得倒找阎王爷呗，是不是？ 都79啊。 能活99， 就告诉你，饭后百步走有好处， 有好处、啊， 咱溜达溜达去啊！ 行， 走走走， 那 你看， 看着爹啊， 走， 哎， 咱溜达溜达， 走， 最近好多啊，附近开的小买卖小店都不错 哦。 你看这个， 哦，这是 叫六子早点， 什么早点？ 六子。 六子， 六月六，六子， 六月六。看古秀， 你又错了，行了，别唱了。 啊，六九，我又错了。 六子，知道吧？ 早点，哎呦，那小伙子，那不是儿啊？ 嗯， 那不对呀、啊。 怎么了？ 都这大晚上，咱跑这吃早点来了？ 不是啊， 那咱们哪吃早点呀、 啊？晚上也不能吃早点呀、 啊。那晚上吃什么午餐啊？ 我没法跟您聊天了，真的。您看这不对呀、 啊。啊、 您这怎么关门了呢？大门紧闭的。 废话，人开早点铺，人这会儿干嘛开门啊？ 那得看死气沉沉的呀。 死气沉沉的呀。 他关着门啊、 嗯、 对不对啊？ 是。哎呀，我跟你说吧，我看哎这有个贴个告示、哎、 告示。 我瞅瞅这写的什么 什么呀？ 写的这是什么？这是闹心逼婚。 嗯，什么意思？不懂，听不明白。 儿啊 啊！ 爹，我呀，今年呀都70多了。 是。 我 是 人， 您有话您就说，您别乐行不行？ 这是姑娘啊 啊！ 你看呀，这个春节呀，这也过了， 今年那春节呀、啊、咱们爷们儿也没过好。 怎么了？ 哎，你说不是爹我是说你啊。 嗯， 你看看人家六子早点铺，这六子多好。 好什么？店都关了。你 是人关店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人家回去相亲去了 啊。 你再瞅瞅你啊， 怎么了？ 让你相个亲啊 啊， 跟要了你亲命似的啊。 嗯， 知道不知道啊？你说说人家这孩子怎么就知道心疼老人呢？ 你我挺心疼您的。 你怎么就不知道心疼老人呢？ 您晚上吃完饭不带您遛弯来了？ 我让你带我遛弯来了。我要有孙子我遛弯啊。 那您遛孙子也受不了啊。 你们家那孙子是遛的呀？ 我的意思就是，哎，遛的是可能回家相亲去了，他条件他不也不如我吗？对不对啊？ 条件不如你都相亲去了，条件比他好你都不相亲。 再者说，遛的也不对啊。 怎么不对啊？ 那相亲就相亲，他还贴个告示，至于昭告天下的吗？对不对啊？ 那是得告诉大家伙，让大家伙都注意，像你们这岁数的该结婚就得结婚，知道吗？ 再者说了，这大过年的回家相亲，这一定能成吗？ 啊、一定能成。 那不一定啊。 为什么呀？ 这他那条件， 他条件怎么了？ 得找个什么模样的呀？ 他找什么模？ 找那模，这他找那模样，找一高鼻梁小嘴的。 什么光头强美腿啊？ 你这什么耳朵？这是 那什么？ 他找一高鼻梁小嘴，那找得着吗？那个 哦， 多寒碜呢他。 他找那叫什么呀？ 这叫戴依云呐， 蔡依林呐。 您这什么耳朵啊？ 我这听不清楚啊。 不，你甭管他叫什么了呀，他耽误买卖，保不齐过年不回家，跟这做点早点还能挣点钱呢，对不对呀？ 净跟这瞎说八道，反正人家就是孝顺，你就是不孝顺，你知道吗？你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啊啊！你这追求上进追求不了，你还不赶紧追求结婚啊？我告诉你，我看不得别人现在都要装修相亲结婚了，你这还是单着，我不行，我受不了。 那怎么着呀？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哎， 你知道吗？ 这怎么就不要我了呢？ 反正啊，就是这样。那个，哎，这么着得了 啊， 你回去一趟，那离家不远， 干嘛去啊？ 回去拿一张纸，拿一根笔过来。 行，等着吧，等着吧， 回去。 嗨。不是说相亲的事儿吗？怎么又改回家拿东西了呢？纸笔到底有什么用？又会在接下来的逼婚大战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您接着听就知道了。 拿来了， 拿过来了。 嗯， 我看着啊。 干嘛呀？ 我写呀，我写完了，我贴人家这旁边儿，我是写呀。 您贴人这儿干嘛？你要写什么呀？ 不管，反正我得写。 啊， 嗯，六个。你真是个大孝子，你能知道回去相亲？ 不是， 你真是个好孩子。 不，您等会儿， 你比那某些人强太。 您这听着怎么跟骂六子似的呀？ 谁骂六子？ 不像好词儿，六子，你真是个大孝子，你知道回去相亲，真好，听着跟骂街似的。您这， 我这是夸人家呢，知道吗？ 我没觉着哟， 哼，反正人家比你强，知道吗？ 您这不就是写给自己看的吗？ 哪是写给自己看的？ 行，您乐意贴就贴。 那是写给你看的。 这是您贴。 讨厌！ 这街坊四邻看着多寒碜呀！ 管不着，该着当不着的你。 哎呀！ 小张啊！ 啊，李大娘。 小张 啊， 你这是在干什么啊？ 不是，我们这儿没干嘛， 啊、 是吧？ 没干嘛是在干嘛呀？ 不是，这老张呢写跟我没关系，对不对？ 老张，你怎么不叫老张爸爸？你为什么叫他老张啊？ 我怕您不认识他是谁啊。 啊，怎么会？我又没有老糊涂。 不是，我们俩这不正闹呢吗？ 闹啥呀？这贴的是个啥呀？ 没贴什么，是不是？ 谁说没贴什么呀？ 这贴的是个， 我这贴的好像是他李大娘。你看我贴的多好、 啊， 你看我这小六子呀，你真是个大孝子 哦， 你真是个好孩子，你这得六 八张骂街的，您听见没有？ 关店回家相亲去了。 哇，这个孩子太有觉悟了， 哎， 觉悟高啊， 觉悟高，思想高， 是应该好好的表彰一下。哎，这个过两天表彰大会一定要把他推荐过去。 这事儿就是大孝子的典型塑造。 您怎么也帮着帮腔？ 我觉得啊，这个小张的亲事啊，一定会因为这件事情啊，那态度非常端正，一定会成功的。 对吧，老张？ 没错。 哎呦，你儿子马上就会嫁，不对，马上就会娶媳妇儿了。 我儿子没戏，我儿子娶什么媳妇？我儿子不孝顺。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都有点晕了。哎，这样吧，我也给六子贴一个祝福的话吧。六子。 说啊，李大娘，您都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 哦、 是吧？ 哦，我知道了。 啊，是六子要相亲，回家关店相亲。 哎呀，我这个老糊涂了，我 看你也是快老糊涂。 我想成张小六了啊！对对对，糊涂了。那我也给六子贴一个。 你只要没想成曾小布就行。 这个，这什么意思啊？不认识。那我给六子也贴一个祝福语吧。 你也贴祝福语。 嗯。我给六子贴个祝福语。 对对对对， 小张， 啊， 你可以好好看的，我来 贴 啊。 先贴着，我先走。 哎，别走别走。啊，小张啊，过来帮李大娘写个字啊。李大娘不认识字，从小没有学好文化。 不，您不认识就别贴了，对不对，啊？ 你哎呀，帮大娘一个忙嘛。 你要写什么呀？ 啊，你我想一想啊，怎么祝福一下六子？祝六子。早一点相亲成功，小张以后一定要向六子学习。 怎么老有我呀？ 然后我也希望小张你能够早一点关店或者是辞职去相亲。 不是，我相个亲怎么代价那么大呢？ 那个，当然了，这个结婚， 你李大娘让你写你就写。 哎， 对呀，这个结婚呢，啊，是人生大事，你如果这个婚没有结好啊，就如果是结不了婚啊，这都是问题。所以啊，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把它当做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对吧，老张？ 那 行。写了，写贴上了，贴上了，这回可以回家了吧？ 这个贴正一点，贴正一点啊，那个标点符号也要写上嘛。 啊，哎，好，句号，好，再点一个，句号。 行了， 句号 贴的还挺正的。 哎， 啊，你没有少写什么字吧？ 行了吧，行了，没问题了，回家，赶紧回家。 这是来人了，这是老张和小张，还有他李大娘吗？ 啊， 这您好，孙大爷。 孙大爷， 哎，你们在干什么呢？这是啊，这写的什么呀？ 六子回家呀，关店相亲去了。你这孩子是不是孝顺？ 太好了，好，这好六子，哎，人家这孩子孝顺呐。 劝劝我这儿子呀。 你这个儿子小张啊，你就得向人六子学习，对不对？多想一想自己以后要结婚的事儿，让你爸早点抱上孙子。他呢也就不烦了，不愁了。你这孩子不能不着急啊，这个传宗接代这个事情你得明白呀，你明不明白呀？ 我说你们怎么都夸六子呀？您没看过智取威虎山吗？您都带六子，带六子，六子 不 是好人的，不 是一个六，你这是不是一个六？ 这小孩子怎么 奸细啊？ 人家那个是带六子喽。 对呀， 啊，咱们这是六子 啊，有什么区别呀？ 他是六子，他不是六子。 哎，行， 他是挤了一六子，不挤六子。 我看您都长瘤子了， 哎，我说这孩子怎么这么 得癌症啊？ 不是啊， 这孩子怎么这样啊？ 您说，我不说话了，行吗？ 你瞧瞧，他又不说话，不表态，我们这些街里街坊大爷大娘的多着急呀，啊！ 我们全程大白菜。 哎呀，你说呀，我说老张啊，你怎么养这么个儿啊？他李大娘，你们的孩子也这样吗？ 我们家孩子都有孩子了。 你看看人家孩子都有孩子了， 啊，我早都关店相亲都亲完了。 他们 是吧？ 啊，孩子都有了，就 我也不瞒你 说， 我们孩子也特别样的棒啊！你这个，哎呦，就不提这个了吧，咱还是说说这小张呢？ 哎，这孩子跑了，哎。哎，我这倒霉儿子哟，这让人啊不省心呐。 哎呀，瞧这阵仗，你说人不跑能行吗？可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啊，这六子回家相亲的事啊，不仅引发了新一轮的逼婚，后续发展更是让人出乎意料。 哎呀，这六子这事儿可算过去了。这两天我爸吃的也多点儿，把这事儿都给忘了。今儿带他溜溜弯儿去吧。 多点儿就忘了。 我爸好满足啊，吃的也多啊，就忘事儿，所以让他多吃点也没关系。 儿子， 哎，干嘛呀？ 不行啊！ 啊， 爸爸吃多了。 哎，是我看出来了。 带爸爸出去溜达溜达吧。 行啊，行啊。 溜溜弯儿啊。 嗯。 你还别说， 怎么的？ 你看咱们这临安城啊，这个春色呀、啊、还是无限的好啊。 是是是，就是晚上黑一点瞧不见。 哎、是是的。哎，留神，留神，别咱滑了一跟头。 哎，这一台阶儿。 哎，是是是。 您抬脚。 哎，抬脚。 好好好好好。 最近你这个工作还行哈、 啊？挺好，蒸蒸日上啊。 哦，蒸蒸日上，那你可是财源滚滚了。 哎，没也没挣着大钱。 哎不。财源滚滚吗？ 没挣着大钱，怎么财源滚滚呢？ 就是单位一裁员，你不就滚滚了吗？ 哎、这么个财源滚滚的， 哎，就这意思吧。 不是这意思呀。 哎，哎对了，那哎，头头是不是六子他们家呀、 啊？ 啊 啊，不是不是， 看看六子回来没有？ 咱往那么走太远了。 看看六子回来没有？咱他要回来，明天早上咱们能吃上早点啊？ 不是，这边是六子那店，你往这么走。 我跟你这么说啊， 啊 我儿子。这个六子自打关店回家之后啊，这么多天了，我是一顿顺序早点没吃上。 您这话也太夸张了呀、 啊、哪儿夸张啊？这个哎呀，这个六子这早点做的呀，他这早点做的实在是太早了。 是啊， 他那馅儿啊，他才和的好。 做什么叫和馅儿啊？ 包子嘛。 啊、哦，蒸包子。 包那个杭子香馍，包的好极了。 哎，是是是。 哎呀，这我呀是一天吃不上他包的包子，他做的馄饨，我是一天就不如一天呐。我是一时就不如一时啊，我是一会儿就不如一会儿。 我说爸， 一阵儿啊。 行了。别琢磨了，为顿早点死的不值当的，真的啊！没想到，我说您老提六子呢，原来您好吃这口儿。 啊，是是，我容易吗？ 喊就没关系、啊， 我就好他们家这口儿。 咱临安城什么没有啊？ 吃不上他们家早点， 咱吃别的多好啊！ 吃 对不对？ 吃什么别的？ 临安城，咱吃临安城特色，老北京炸酱面，怎么样？ 能好吃得了吗？临安城特色老北京炸酱面 啊！ 我告诉你，我别的都不想吃。我呀， 那还有老北京特色的开封小笼包呢， 老北京 一套的特色嘛。 那是不是临安城还有这个特色重庆小面啊？ 还有这个特色天津耳朵耳达糕， 能好吗？我说儿子， 您吃吃这别的。 啥呀你、啊？ 尝尝。 你别说这个了，咱们家楼底下开那临安城特色齐齐哈尔烤肉，我都不愿意吃，你知道吗？ 您这口味也刁点儿。 我就爱吃六他们家这个，哎。早上起来弄这个，你看我每天吃的也不多，是不是？我就是一屉小笼包，一碗馄饨，两根油条，一碗豆腐脑，一杯豆浆。 您怎么光跟这豆子干上了？ 我就爱吃这豆子味。 行，既然你这么喜欢，咱上那六子店门口看看，反正回来没有，行不行？这不到了吗？ 哎，回来了，知道吗？回来了 啊！ 你知道为什么回来了吗？ 为什么呀？ 我贴那告示什么都没了，你看这摘了。 不是，你等。六子原来那张也没了， 原来那人家自个儿裂了呗。 不是这还一张告示呢。 还有新告示 啊？那写的什么？这是 不是写什么呀？ 六，哎，六子又回去相亲去了。不是，他说这写着呢吗？ 啊， 这个有了街坊们的鼓励，他一定全力以赴，就算屡战屡败也坚持屡战屡败，不是屡败屡战。 这孩子怎么这样呢？ 这样了？ 怎么这样了？这孩子 怎么了？ 啊？怎么这么不敬业呢？这孩子太不地道了。 您前两天可不这么说的。 这大丈夫岂能专注于儿女私情而忘了事业呢？ 啊， 这一点儿都没有事业心呢。这个， 您前天不是这么说，我怎么又变了呢？ 那废话怎么能不变呢？对不对？我吃不上这豆浆油条啊！他为什么哎呀，这孩子就见色忘义呀、啊！ 真是 回去相亲去。 太对了， 他呀，这孩子太不孝了。 怎么能这样呢？ 我这么大岁数就好吃早点呀，他还不回来给我做早点？ 不是，您想这样是不是我比他强多了？ 你真是， 我还陪着您遛弯呢。对不对？您要想吃，我明儿四点给您起来做早点，行不行吧？ 不， 嗯， 相比早点， 嗯， 我还是想要孙子。 哎，又想起来了。 哎呀，您瞧瞧，逼婚这事儿啊，还真是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只要想起来，随时都能进入备战状态，仿佛啊是已经成为了大家伙的一种习惯动作了。只要年节到来，就必定得说一说、提一提。这样的偏执呢，有时候甚至会忽略掉了对事物另外一面的关注。比如说咱今儿这位张大爷，最后可不就想起来事业这事儿啊，他也挺重要的吗？好了，这正是已成常态说逼婚，一年一度惹人昏。旁观者清，虚名了事不可偏废，做自困。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勇敢是什么？ 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